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在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屌你老母，一早就已经话咗我而家想迟嚟噶嘛，你咁早就讲啦。 喂，你有冇搞错啫？讲好咗准时就准时噶嘛。 咁你准时一早六点几打俾你话唔准时噶啦，咁我喺度咁啊点啫？ 我唔好做咯。 咁讲啲嘢要保要准备噶嘛，你啊即系次次都唔讲。 哇！你同我讲一次先，我准备晒啊！你有冇做过啲咩做功课啊？ 屌我兜巴刮柒你！系咪开得好型啊？ 得唔得？我冇气啊！ 掂，超级掂，超级掂。好戏，好戏系嘛 ？OK 啊！ 好戏，今日路人甲喺度，我要你俾分先，大家。好戏，一百分满分。 我哋好啲定系啊？谢老师好啲啊？ 你哋好得多。你哋系好得多。喂，我真系觉得 真系做到嘅，其实嗬。 我嗱，我唔识讲，我真系觉得佢嗌交嗰下咧，头先你话搵翻段片出嚟，你话佢哋途中嗌过咩交，我真系勾唔出，因为其实真系 out of nothing。即系嗰啲冇 因 为 忍咗好耐啊嘛，话成程都忍咗佢嘛。 系啦，咁所以佢嗰日爆火之前，佢讨论嗰段嘢系咪关事咧？我自己都唔关事。 佢就开完噶啦，嗰、那个 press con 之后坐喺度， 即系喺度寒暄紧嘅时候，突然间唔知讲多两句，突然间 起身抽， 起身转侧射个三分波， 我成咩啦？ 你睇到胡枫个样系净系恶势，哇！你唔拉系嘛？咁样嗰种。 我覺得係咪阿胡峰都估唔到個戲真到咁樣？ 又甩曬助聽器嘅話，胡峰我俾人刮到個眼鏡。嗱，因為我真係， 但係做 Junior 都係坐喺度冇， 因為 交唔到戲。 咁嗰日有單咁嘅新聞 啦。Junior 嗰個全程拎住啲麥喺度幫啲記者錄音。 係咩？ 佢係個人嘅身位。 即係假咯。 唔係，佢係個人避開咗，大隻手遞咗埋錄 音。唔係咯。Junior 係拎住曬啲記者啲無線麥咧幫住錄音，如果唔係邊度聽得咁清楚啫？佢係特登要錄埋俾大家噶嘛。 切咁假嘅呢、這個， 唔係原先我真係覺得係假嘅，但係頭先即係上個禮拜四咧，蕭生講咗一樣嘢，我又覺得你又好難質疑佢嘅，即係淨係講一樣嘢，謝老四呢條友邊一個可以打呢個電話同佢話，誒陣間我哋夾宣傳，你咁咁咁，佢咁咁咁，嗱我真係回唔到呢樣嘢。 佢自己 initiate 咯， 唔使呢啲識做揾食噶嘛呢啲嘢。嗱，恒生赞助节目无线做，点会唔识 do 啫？系咪使鬼同你包夹咩？佢要发烂渣，要见报，要曝光啫嘛。 佢自己系咯，佢自己见报啫嘛。 喂，佢咗几廿年戏，大佬、我今日特登揾翻谢霆锋攞金像奖嗰、那个，佢讲翻佢老豆串佢啊嘛，话我话拍咗几廿部电影，几廿部戏啦，乜乜乜，跟住话老豆，我话拍咗几部戏啫，不过攞咗个男主角啦。嗱，今次霆锋就应该真系查查子咧，将个金像奖俾咗 你系老豆， 老豆你好戏，你。依家應該係我咁樣講啦，係咪？ 但係唔係喎，好真係，即係因為呢段 news 所知，原來嗰個節目就做翻。 唉，咁你太背，咁你太背。早兩個禮拜，早兩個禮拜無線已經炒緊，就係話佢哋四個人，即係呢一單嘢咧，好似有個 WhatsApp。 係㗎，係有，係真係。你呢單嘢係即係真係做 show， 即係嗰啲。 我真係唔知啊，如果佢唔係鬧交， 真係有跡可尋㗎嘛。因為第一輯嗰陣時之後咧，咪留咗條片出嚟，又係啊 鬧啊 Joe Junior 啊， 因為嗰條收得啊嘛，今次咪再嚟一次。 係咯，我覺得係咁咯，所以幾好笑 喎。呢啲嘢，同埋 即係踩翻車， 係講完係講。句说话啦，你喂大佬，大家咁 Q 憎无线，无线同你讲话系真嘅，你都唔好信啦。你嗱，老实讲，全香港人都话无线交嘅，拍亲都交嘢、交剧嘅、交节目。 喂，呢、這个得我，但系 系咪先？ 有创意，我同意。 你要交嘅，你都信，你咪仲交个无线大佬？如果俾我信，我都唔信啦。刘伟文真系 唔系啊。咁但系老老实实，佢系唔系咧？其实呢个节目我都会睇，因为点解咧？即系无忌系真系冇嘢好睇嘅。但系反为咧，你又叫我睇翻老鬼咧，即系譬如而家就系不低头睇翻郑少秋咧，我唔知点解会追，我真系集集追，话俾你听。 吓， 细不低头我集集追， 我冇睇过，我发觉。 即系嗰时我仲未识讲咧，原来阿郑少秋个老母叫咩名？喺戏入边嗰个， 我唔知。 嗰个冇啦， 唔记得咗啦。 嗰时咧， 哎呀，九几年嗰时，我 miss 咗好多好多好多。 啊，嗰时你已经系好大个啦，我仲好细个。 读大学嘛， 系啦，我小学嘅啫。 好鸡， 有睇嘅， 你再讲啦， 有睇嘅，不过重做又唔啦呢啲嘢，重做又冇睇啦。当年好似有睇，不过唔记得咗啦。 喂，唔系， 个古仔其实就唔需要讲啦，即系讲啲郑少秋好惨啦，跟住啲小朋友好生性啦， 即系同丁蟹啱啱相反噶。 系啦，佢系一个正面嘅丁蟹，人善人欺天不欺。 边个先嘅丁蟹先定系呢套先噶？ 边个丁蟹先？ 呢套先，呢套先，丁蟹之后噶吓，呢套先噶。咁、那个问题就系话，我真系觉得就系话，起码嗰时啲戏咧。演員真係一個演員咯，即係佢做嘅戲係真係有俾心機轉型過，又或者佢嘅 performance 真係覺得自己係一個角色，而唔係佢自己嚟嘅。即係點解咧？譬如而家啲戲咧，你揾林峰咁啊，其實林峰演出 咧，呢、這個唔好舉例啦，呢、這個叫求即係九流咯。 你揾任何一個人，就算咩黃宗澤啊，咩陳豪啊，每一集戲都係佢飾演翻自己陳豪嘅角色。佢都有一个明星嚟嘅，全部都系高高在上， 都好似戆居居嗰个咁样咯，包包嗰啲咧，我觉得好似 细胞细胞 啊细胞系，咁我宁愿睇郑少秋啦，老实实，我宁愿睇郑少秋啦，啊，原来仲有阿张同基个老婆添，阿刘 美 娟系，哇犀利，饰演系佢， 你系强奸噶？ 饰演佢条女啊，唔系饰演佢条女。 唔系，刘美娟成日都觉得佢俾人强奸，点解？ 喺呢个角度系咩？ 好惨咁咯，好似。 唔系无论如何啦吓，呢单嘢咧，我真系觉得咧，大家咧应该系花时间去睇下无线呢个节目嘅。 我今晚一定睇，你唔使谂。 因为点解？我识 Joe Junior 十点 十点半吓。 哦， 我识 Joe Junior 嘅。 我都即系 come across， 唔系即系喺某嘅场合见佢咧，成日讲埋啲烂 get 咯。 佢真係一個好好嘅伯伯嚟㗎喎，即係我記得 我 有一次同佢食飯咧， 喺度搞笑咯，成日 其中有一次係我病到死下死下嘅，我話唔好啦，隔開啦，你唔好啦，俾埋人一齊嚟食啦，咁佢係完全唔避忌，你傷風啊感冒，我話唔好啦，即係屌我啊卅幾歲，你哋係我一個得嚇、啊，我點好意思惹到你班老人家個個喺度傷風啫？但係唔緊要啦，咁樣食飯唔好啊，你哋個個一齊埋嚟食啦，咁樣啊，我對呢個老人家印象真係好深刻，係咯，係嘛？听我表演完吓， 好点啊？跟住 点啊？点啊？呢排忙唔忙啊？呢排 系，唔系我上日咪开咗个 party 咯？ 边个 party 啊？喺海边 一周年 party， 系海边嚟嘅，叫 Pacific Club， 就你又帮我咪。嗰、那个咯， 哦，系喎，系喎，系喎， 谂清楚啊你， 赌林新强一周年啊嘛， 唔系你哋庆祝林新强风生水起啫系嘛， 系啦，真 系，系 咯， 而家人哋风生水起咩？ 而家系啊， 你听我讲， 林新强佢而家去嗰个咩黎陈林啊，第一间 firm 啊，佢嗰间 firm 咧，去咗前海做前海第一间中香港 喺大陆开嘅， 喺前海开嘅第一间律师楼啊嘛。系啊，風生水起 有咩教協？唔係政協先教協。 唔係佢唔係政協。 佢係咩啊？有得上去北京嗰啲噶嘛？ 佢上次都係用 護照。你講啦，你清楚啲。 人大，人大。 唔係佢肯定唔係人大啦。 梗唔係啦，一定唔係。 一定唔係，一定唔係，一定唔係。佢可能係省市政協咧，一定唔係全國政協。 哦，省市咯，即係攞到啲咁嘅榮虛。 嗰種嘢咯， 咁你陰功啦！你賭完一個人，賭完佢仲風生水起， 越賭越 喺前海 越掂喎。 喺前海開樓啫噃。 前海， 你知唔知前海喎？點前海咩地方啊？ 唔係 就係冧嗰啲地方。 遲啲好香港啊！即係啲人講，啲人講 幾勁啊！呢啲係咪先？ 所以咪做啱咯。你睇下佢咁样升官进爵，即系证明佢即系大为咗呢个 共产党永远是对的嘛？ 牺牲咗呢啲嘢， 你哋惨啊！你班 所以都话帮阿爷 啊！系啦，我系咧，真系好多好多又嚟，我跟住又嚟嗰个 EGM 啊，好烦。 边度 EGM？ 康康 U， 康康 U， 你有份咩？ 我冇 呢百年难得嘅事， 你知我系咩都有份噶啦。 系我知，咁但系你又冚唪都要上身，又要开会去食。 呢百年难得一件盛事嚟嘅， 仲要去街街站。 系啊，呢啲唔系啊，但系又有一班人出嚟对冚你哋啊嘛。 系啊，嗬。 系啊， 有啲懒系咩咁啊？ 嗰啲咩唔好政治化，唔好成嗰啲。 嗱，佢又去支持咩？唔好等埋首富。 唔系你讲下个运动员个 background 先，个 EGM 个 background 先，九月一号系嘛？ 唔系九月一号，即系其实好鬼混乱，我都想即系承记，因为好多人连阿 Martin 都问我究竟。投乜嘢？因为真系好乱啊个 proxy。 你同 Martin 讲咯，投咩唔紧要，你俾票我得噶啦。 唔系，我都系咁讲啊。我话你上得个 proxy， 我哋帮你投啦。 咪咯。 跟住佢就话唔系啊，我啲 friend 要我解释俾佢听，系啦，投乜嘢先咁样咯。因为其实里边有啲争议性嘅，佢里边咧有几个 motion 嘅，譬如 motion 一就系过上次会议记录啦，用唔用讲啊 ？motion two 咧。就係葉建源提出嗰啲，即係話你唔好等埋首富，即係要即刻 appoint 嗰啲啦，卅日內你好 appoint 啊乜乜乜，跟住咧，但係佢 motion two 咧又有 A B C D 咁樣嘅喎。 即係如果係過咗嘅話，就係 A 啦。 唔 係 啊，即 係 A B C D 係一齊一冧咁樣。 一齊嘅，即係去當係立法會嗰啲咁嘅動議辯論咁樣㗎。 跟住第三啦，即係二，首先葉建源就二啦，跟住三咧就係 即係對叫對家啦嚇，對家、啊、就係、是、之前咪有十個癲咧寫一封信去譴責啲學生嘅，咁、啊、嗰個就係 嗰、那個譴責學生咩？ 唔係即係佢暗地裏就話唔應該衝啊暴力啊嗰啲 啦， 即係譴責嘅，即 係 講話即係贊成十個癲講嘅嘢。十個癲裏面嘅內容就係佢話啊唔應該衝啊乜乜。 但 係 嗰十個癲嘅 speech 係咪大家有唔同演繹嘅方法㗎？ 唔係，係一個 speech 嚟㗎。各取所需咯。 唔係，我好似隱約記得係各取所需。 喂，我想翻嚟問呢樣。喂，如果投完之後咧過咗同唔過有咩分別嘅？ 嗰、那個咪可以喺三日內有 point， 即係佢哋要去，因為會員 suppose 啲咁樣叫會員大會係最大嘅權力。 但有約束力嘅咩？但係對呢，但係你呢、這個誒、中大呢、這個係咪佢應該叫 convocation 啊嘛？廣大呢、這個 convocation， 但佢任何議案對於 council 有冇約束力嘅？ 據我諗應該冇啦。不過喂，你咁樣哇，你 convocation 過咗嘅嘢你都唔跟啊？咁你真係想反咯，係咪啊？ 唔係，咁你個校正係咪？个校政嗰个独立去到边度先？ 嗯，呢个好问题啊。 咁 convocation suppose 应该影响到校政。 唔系，你系而家系想用个 EGM 令到港大个 council 变咗系正式 考场。即系好似唔系嗰啲房即系嗰啲屋苑嗰啲一样啫嘛，开个委主席大会啫嘛，你可以唔跟咁。 立案法團居民大會係兩回事。 嗰啲 council member 都係有 ordinance。 唔係你問我，如果咁樣講，你個 council member 唔應該。 唔係，同埋第仲有一個講埋個 motion 四先啦。motion 四咧就係一個比較都爭議啲嘅，就係、是、啊嗰時讀踢走咗嗰時港大校長嗰個小辣椒咧，鄭允琪。 嗯。 咁咧佢就同 張允琪啊，謝安琪。 我冇講謝安琪，我講 鄭 允 琪 啫。 張允琪。 張允琪，我師妹嚟嘅中學其實。 人才仔仔， 知道有幾妹， 女中豪傑， 好多年， 女中豪傑， 你做得你女係嘛？ 我讀大學嘅時候，佢都話做緊小學。 咁啊問啲， 唔係，跟住佢個 motion 就係將來嘅 council chairman 係咪？我冇記錯，就係一定要係全校教員職員都要認同嘅人咯。 咁點樣認同？ 咁係啊，你 adaptable 咯， 咩 student 啦，咩咁點係 100% 啦，98% 嗰啲 8% 啦， 即係公投玩公投一次，即係信任票咁樣。 所以嗰時啲人就會話啦，喂，我中意二同四， 係咯， 我又反對三，唔係其實而家咧，如果你哋即係將個 proxy 咧俾即係 Hong Kong 即係個叫咩啊？香港大學關注組 關注組， 二咧就會投 yes， 三就會投棄權。四就會投 yes， 即係 yes abstain 同埋 yes 咁樣啦。咁於是乎啊，又衍生好多問題咯。啲你知啲香港 uni 校友好麻煩㗎啦。 咁要 D 一 D 嘅， 所有校友都麻煩㗎。 但係話哎呀，我中意二 yes 三四 abstain 或者我中意二 yes 三 no。 喂，唔係嘛？唔係，你依樣嘢咧，你最後咧要搞清，要真係要最後都要同佢哋講，同啲人講清楚一個問題。第一。嗰、那個約束力去到邊度先？你通過咗同埋唔通嗱，通過咗約束力去到邊度？第二，假如不獲通過嘅個影響係咩咧？ 冇啊！你唔好似上次林倒林啫嘛，佢哋 EGM 好啦，倒即係不信任啦，佢可以唔辭職噶，佢可以賴死喺度噶，咁啫嘛，佢可以唔咩噶？咁、但係就樣衰啦，你自然係咪啊？ 唔係，但係因為咧呢、這個咧，你問我咧，我即係冇你咁熟啦。不過你問我，如果個 council 佢是要受到一个所谓校友的组织的影响的话，而校友组织入面呢，佢校友组织是不是有一个当然代表可以 council？ 叫会员大会啦， 不是你 Hong Kong U Council， 佢冇一个当然的位置是给校友组织，这个校友组织的嘛。 冇的嘛。 咁如果你话在校政独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唔应该是呢、這 个。 是啊，唔应该受校友组织影响。你调返转来 想。参考价值囉。 唔是调返转来你想下，今次是有一班关注组嘅人咧，係 let's say 譬如叫做幫陳文敏啦，或者叫做咧希望將成件事撥亂反正啦。 嗯， 調翻轉頭有一件事，如果係反翻轉頭嘅，我哋係永遠擁護梁振英做呢個大學嘅監督咁樣嘅，咁樣嘅話咧，又係一個同一個校長，咦啲組織嘅話咧，好容易俾建制派去壟斷咗噶嘛。咁咧，你始終嘅話咧，其實咧，你問我咧係好危險嘅事嚟。係 咯，我要姜蓉做校長。係 啦，突然間你話譬如。有條友提出嚟話咧，嗰個council chairman 咧就要經過阿姜蓉去認同嘅，咁點搞？ 係啊，點解佢哋又攞？ 我要 咁過噶啦。 係啊，屈榮賢係乜乜乜，咁你咪死。 屈榮賢就 係黨。係啦，你問我咧，所以咧，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你如果你要大家要知道，譬如嗰個約束力去到邊度， 如果通過咗， 咁係參考。 同埋唔通過影響係咩咧？即係唔通過，你俾人否決咗個意義係咩咧？ 就係話原來哦，原來普遍嘅校友都唔係 啦，即 係 你要你 care 嘅， 你可能係咪哦？即係原來你顯 覺得唔啱， 你呢個投票你要去到嗰、那個去到個層次就係大家都知冇用噶啦。不過你係話俾人知你百年老店啊，帝國殖民地大學。都有一班良都係有良心嘅校友嚟嘅，咁樣嗰啲嘢咯。即係如果唔係你唔， 即係簡單嚟講呢個啫，吹雞曬馬行動睇下邊邊。 唔係你要揾一個人，你要揾一個地方去吹嘛。如果唔係你吹完就點啫？吹咪吹完先，即係你講，你如果講我吹完都冇嘢，咁冇嘢唔抵吹啦。 唔 係 咁，我哋成日 你唔係你開頭話學術自由嘅咩嚇？咁你而家呢度喺度吹雞， 即係你要即係話我哋要 啲人就係話張雲琪啦， 係 即係張雲琪嗰個咪就係干預學術自由咯？你點解要一個即係要指定一個 Council Chairman 係要乜 即係所以條線係你問我係有，譬如嗱，至少我自己咁樣計啊，我都可以提出一個意見就話喂，你如果你一個咁嘅校友組織、舊生組織，你係。希望你嗰個議決係對 Council 有約束力嘅話咧，你問我咧喺成個制度上邊係危險嘅，除非佢係有一個，譬如你依個校友組織嘅主席，或者係某一個人，佢係有一個代表係喺個 Council 入邊嘅，咁樣咧，譬如你成個校友組織開個 EGM 嚟到授權俾佢，你要投一個咩票，贊成票、反對票咧，咁咧我就覺得 OK 喎。如果唔係咧，你咁樣講咧就好怪啦。咁系咪？譬如可能阿马恩国都可能系唔知读过唔知港大嘅校外课程嘅，佢可以叫 space 学生。 佢 假如啊，假如咁佢、okay. 可以叫 space 学生出嚟，都佢都系所谓持份者嚟嘅 space 学生都系咪先？点解唔得啫？跟住你 我都系 space 学生。 系啊，咁跟住你仲有港大而家嗰个叫咩内地研究生会啊嘛？ 系都系 嗰班仲多人，嗰班几千人嘅、哦。你如果嗰班嘅研究生会嘅旧生仲多人，喂，佢哋又整我出嚟，咁又要你咁个，你点搞啫？系咪先？咁你点啊？即系要整我当喺书记？ 唔系咁啊，系咯，去到最后啲 EGM 咪变咗个政治斗兽场咯。 系咯， 大家互相吹， 唔系其实今次都系咯， 系其实系噶，其实系噶，即系。 即系我哋提二四，佢咪提个三咯， 系啊，一系噶，即系你其实系嗰、那个，即系你问我，你话如果做个当系个 social campaign 咁嚟做嘅话咧，咁你要话到俾人知，其实呢个真系 social campaign 嚟嘅啫。即系你系我哋系要讲紧一样就话咧，你百年老店，你咁多 要捍卫学术自由， 毕业生系喺社会上面咁有名望，咁有地位，你哋唔好咁样衰。即咁咯，唔系呢啲唔谂呢啲嘢噶啦，佢哋边度理得你学术自主啫？大家读大学 不，其实作为校友，你觉得点？ 大家读。唔系，大家嗰、那个我讲翻，讲一句，大家嗰个学术自由啲嘢唔拉更噶嘛，因为大家 嘅呢啲嘢， 大家读嗰阵时系，大家读书嗰阵时唔会谂呢啲嘢噶嘛，大家读书嗰阵时系谂，读完之后搵到食嘅啫嘛。 咁你都搵到， 系咪先？即系咁讲啊，因为你而家出，你而家做完读完晒之后，你先讲翻呢啲学术自由嘅啫嘛。你读书嗰阵时，对你嚟讲系，对你嚟讲，唔系啊，对学生嚟讲咧。唔存在学唔学术自由噶嘛？你唔可能话你唔考试噶嘛？你大学入边你读紧书嗰时咧，你个学术自由同个学生咧唔系嗰个最直接关系。 我明，所以嗰日上礼拜我去 Hong Kong U 度帮手，直头一个女仔走埋嚟问我。 阿沈你喺边度嘅？ 唔系，喂咩？请问咧咩嘢事啊？嗰度咁多人 嘅。啲学生咧系 我 话 你系，我心谂你系咪玩我咧？我就问佢，佢真系好善思啊！即系我话你系点解你边个嚟噶？你点解问啊？我都以为系唔系纯正广东话。佢话哦，我喺度读书噶，不过我唔知道点解今日咁多人嘅咁样咯。我要解俾佢 知样嘢噶嘛？你要譬如你而家去做，你想 appeal 嗰啲旧生出嚟俾张 proxy 你啦。譬如我所以你话我叫我俾你，我俾你冇问题，因为我俾你我知道咧系晒冷啫嘛。但你对其他人嚟讲，你话俾佢知点解要晒冷咧？撒冷个意喺边呢？你话都俾人知，撒冷就系我撒冷好简单啫嘛，我要怼冧卢草木同埋怼冧啊李国章，唔系，对唔住，对唔系怼冧佢，挂佢第一巴啫嘛，我哋想，即系你要咁样话，我俾一张 post， 我每多张 post 系我哋嘅，就刮多卢草木一巴，就踢多李国宝，你虽然李国章一脚就系、是、咁简单，冇用嘅。其实最后系冇用嘅， 等于一巴咁 系。系啦，最后但系最后系冇用嘅，系咪先？我真 系唔系冇约束力咯， 系啊， 参考咯， 最后冇用噶嘛，系咪先？我真系啊，即系呢啲嘢啫嘛。即系你如果唔去到呢样嘢嘅话，你大家唔会理你嘅呢啲样真。同埋依家放暑假，唉，大家唔知翻香港未啦。 都真系未开学， 系啊！我 唔系大学未开学啊，系嗰班人嘅细路未开学啊， 唔系， 即系佢都未翻香港啲， 同埋我 爸爸妈妈 啊。九月三号系咪公共假期啊？ 系啊， 系啊。 哦，咁真系可能真系唔翻。 唔系，我想问下咧，系咪已经系有咗 大 人选 开学噶啦？开学噶啦， 阿首富 咩 未咯，就系 未， 咪就系离谱就系、是，大佬你首付都未有， 佢唔系谂住系九月入边，可能已经系要讲紧 appoint 呢个人噶啦嘛， 讲啫嘛。 其实上年已经有五个空缺一齐 系啊， 请噶啦 ，search 噶啦， 最醒咪钱大康咯，即刻走咗再去浸 会， 几 Q 醒嘅啫呢啲讲真。 系咯，剩翻一只， 唔系系哇，即走嗱嗰啲嘢，见到你班人咁骑呢， 系咯，佢咪一请就请五个咯。咁 啊 啦，做 Hannes 就即係已經過曬嗰啲輪選㗎啦，咁、等阿 point 嘅啫。點知而家就話，因為佢要 report 俾首富，咁首富未請到，所以佢又唔上班住咯，唔俾佢上班住咯。 嗯， 但係咁佢途中就梗係話，哦，因為佢之前又佔中啊，又要即係要 check 佢啊，剩啊咁。 文匯報今日先話，文匯報今日話黑金十二疑團未解，三醜難逃問責啊，係嘛？今日仲喐緊喎，今日幾篇文喐佢哋喎，應該係我睇睇先。嗱，一篇就呢個啦，黑金三醜難逃問責，港大放生阿大陳啊，自貶學術尊嚴。阿耀廷啊，陈文敏啊嘛， 哦、 占中就筹款僵尸机构收千一万，被捐黑幕重重，各界速追究到底。唔系啊，我见文汇报前日写华联啊，阿钟庭耀老婆都有份收钱嘅。 咁钟庭耀俾钱老婆使啊咩？ 有份经手啲钱呢啲。 佢买餸啊，大佬， 唔系啊！呢单嘢肯定系 喂作啦。佢嘅话任建锋啊，之前系陈文敏，唔知咩佢做 research assistant。佢话佢，你知唔知第一次见佢啫？ 失控啊！呢单嘢， 真系作到啦！ 呢单嘢失控啊！呢单嘢 唔系我，你始终要体现个学术自由，你系咪真系要 cancel 自己本身 excel 佢自己嘅即权力出嚟先得咧？即系任何举行啲 EGM 啊、AGM 啊、吹鸡大会啊，其实真系。Nothing more than 刮一巴拖一啖口水，咁但系问题呢个社会系真系有好多人觉得就系话我而家刮佢一巴又拖一啖口水，对佢大局嚟讲冇影响咯。 唔系要顶，点都要顶住呢单嘢嘅。你唔顶住嘅话，你就 喺个 gesture 系啊 ，gesture 顶住啦，你一定要顶住呢个西环同埋阿梁振英噶啦。老实讲讲真，点都顶得几耐得几耐啦。老实讲讲真，因为成坛嘢就系你西环 识做啦，要 西环同梁振英 摸颈啦， 要喐公民党嘛， 系 同埋成个法律界嘛，唔系其实同赌林一样嘅， 一 脉相连嘅， 都系刮一巴啫嘛。 就系赌完林之后，先至发觉，哇，唔系嘛，咁恐怖原来香港。 系啊，所以咪八三一落闸咯。 完全失控嘅，哇，咩咁？ 原来不记名投票 咁恐怖，咁先八三一啫嘛，跟住先至一定要喐你班人啫嘛。 系咯，所以其实系赌林开咗个。潘多拉的盒 子，即又系你， 好林， 即又系你， 唔系咁啊！任建锋，咁啊任建锋话斋，或者你嗰日都讲啦，咁你证明即系香港都真系有班人系有骨气嘅。咁你譬如俾个 pose 你， 你旧年真咧，佢哋系咁谂，边个喺后边搞事？ 系啊，咁咪话俾人知咯。咁 定有， 咁咪话俾人知。其实你最后咪你讲，但系你啲救生有冇骨气咯？ 你咯，有冇骨气咯？ 你做 pose 咧？ 唔系， 即刻俾 你。唔系啊，讲成有骨气噶。不过啲人肯唔肯做啫嘛，最后 你唔知咪做咗， 唔系啊！你而家呢啲日子仲放紧暑假，啲人咧呢两个星期就帮仔女买书啊、买鞋啊、买书包开学啦，跟住或者最后冲刺去埋日本啦，唔喺香港啊嘛，即系冇心机搞呢啲嘢噶嘛，而家 系啊， 系咪？系啊，呢啲。 不 anyway 啦，我呼吁喺度啊，所有港大嘅毕业生，交出你的一票 吓。 大家一齐刮佢一巴， 我都帮你搵多啲嘅喎。 喂，攞啲嚟啊！ 系我帮你搵啲 嚟，我 呢啲 我搵嗰个 PDF 呢啲，你搵。 我过你啦，去咗睇戏。 搵晒嗰啲老鬼出嚟先咯。我睇到戏唔好讲啦，系嗰啲咩垃圾戏，睇到一半想走嘅已经就。 嗰啲边套？ 嗰啲 进击的巨人 嗰套，你估下？ 进击的巨人 唔系。诶，呢啲就呢啲 我咩老朋友咁啊， 好睇啊嗰套， 我都未睇啊， 嗰套真系好睇啊， 嗰个都好睇，嗰个我未睇啊，嗰套系 我成日觉得咁低能， 我睇咗 个脑喺度系咪喐嚟喐，嗰啲人喺个脑， 阿游姑娘唔该攞少童心出嚟啦，你有少想象力， 但系啲人话系嗰啲动画之中即系 number one 好睇嘅， 系。我同事都 系， 系呀，你问阿 Raymond 啦，系咪先？ 同前嗰排嗰个动画系咩啊？一套之前上过噶 ，Elsa， 即同 Frozen 肯定冇得比啦。但呢个真系好睇嘅，即系上年有套叫 Record Ralph 啊嘛，唔知咩 Record Ralph， 即系以前咧系任天堂嗰套电子游戏咧，嗰套古仔亦都系 机器革命。 好哇，中文名我真係唔记得，我就记得英文名叫 Wreck Ralph， 又係睇到你係睇到喊㗎，好即係好多好 meaningful 啊。你完全得啦得啦，你睇咗先啦，转头翻嚟。 今次未睇唔讲乜，我睇嗰套咩四合咧，垃圾嚟嘅，大家千祈。 Fantastic Four 啊， 大家千祈唔好睇。 哎呀， 垃圾。 乜但转晒嗰啲嗰啲。 垃圾，我睇多半。 之前好， 我睇戏咧好多年咧。 点解要睇咧？即系你话，喂，你话 Spiderman 咁，你话转个主角啊？ 唔系，因为咧，我就第一我就睇，我嗰晚就买飞睇戏，就唔系睇呢套。不过因为 一个人睇啊。 系啊，因为咁样啦，咁就。 寂寞老人 系好惨，都冇三分。咁啊，啱啱譬如十点零钟，咁啊我 miss 咗另外一套，咁啊睇呢套啦，就迟少啲开场，十点几开场睇呢套啦。 复二中啦， 咁啊复真系一又睇咗，睇咗我真系睇咗唔知有冇咩钟，已经开始哎顶咁样嘅，讲乜噶？又睇落去，哇 濑 尿味啊，濑尿味啊，唔系啊，唔记得咗啦，主要就哇啲 剧 情又剧情又老土固之然啦， 唔系以前好睇嘅喎，咩 啲特技又流啦，剧情又流啦，又拖啦，又唔知搞乜春啦，哇！真系直情系，即系真系唔应该去睇大推。 有冇靓仔靓女啊？ 冇， 冇咁啊！真系卖咩？ 唔使，唔知卖乜 啊？卖成 lady 唔知啊！真系呢啲真系，系啊！我真系我睇咗半，我睇咗半真系想走，已经真系好闷呢台真系，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